第181集，外传甜心16。我今晚不回去了。怀里的人抱起来让人安心舒适。秦子娇从来没有拥抱过某样东西能给人这样舒服的感觉。罗瑞使劲用脑袋蹭了蹭他的肩窝，忍不住发出几声低笑。秦子娇亲吻着他的脖子。 你不舒服，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 罗瑞点点头。 走。 你背我呗。 从这里出去。 外面全是员工和客人。罗瑞点点头，笑容里满含期待。 来。 秦子娇背过身去，罗瑞一下子跳到了他的背上。秦子娇面不改色地背着他从办公室出去了。罗瑞假装虚弱地贴着他的肩膀，一出门就迎上了数对惊讶的目光。 我喝晕了，我先回去了。 罗瑞半眯着眼睛说话，说完冲阿染和海曼眨巴了一下眼睛。面对店里那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和小声的低叫，虽然是罗瑞自己作妖，可他也不好意思起来。而秦子娇却目不斜视，淡定的就像背自己的双肩包一样，背着罗瑞出了门，上了路边的车。车门一关，罗瑞就欢快地笑了起来。 你喜欢这样？ 我要炫耀一下我又帅又酷的男朋友。 秦子娇淡笑着摇了摇头。把罗瑞送到家的时候，天也差不多黑了。罗瑞重重亲了秦子娇一口，才挥手告别。回到家里后，他站在客厅正中央发了一会儿呆，总结这一下午。虽然那天的事让他很失望，可今天他的天平又往秦子娇那边偏了。他怎么就这么好糊弄呢？可是也没办法，秦子娇只要对他笑一下，他就觉得一勺蜂蜜直接灌进了心里。突然门被敲响了，正在发怔的罗瑞吓了一跳，这个点儿谁会来呀？罗瑞打开门一看，僵住了。五分钟前才分别的秦子娇倚靠在门框上。 我今晚不回去了。 罗瑞的脸刷的一下红了，那股红潮从头顶一直钻到脚底。他敢肯定，他暴露在外的每一寸皮肤都是烧起来。秦子娇忍不住笑了，径直走了进去，带上了门。罗瑞张了张嘴，惊吓得说不出话来。 这里比瑶瑶的房间还要少女，很有你的风格。 你真的要留在这里啊？ 你不欢迎吗？ 当然欢迎，你坐，快坐，我去泡茶。 秦子娇也不客气，在沙发上坐下了。罗瑞冲进厨房，用最快的速度泡好花茶，切好水果，准备好甜点，一起端了上来。 你爸妈上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？ 过年的时候。这一点我们点像呢，都是爸妈经常不在家。 秦子娇的表情有一丝僵硬。 不一样。 罗瑞突然想起了瑶瑶的话，顿时后悔自己又提起了不该提的话茬，赶紧转移话题。 我爸妈在澳洲做生意，所以有时候我也去澳洲跟他们过年。 他们对你很好。 在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段，把一个300多平的跃层让儿子装修成少女的卧室，这样的宠爱显而易见。 是啊，他们挺惯着我的。 我跟瑶瑶说今天要住你家。 这不太好吧？ 没关系，小孩子比你想的早熟，他希望下次也能来玩。 啊，好啊，当然好。 罗瑞咽了咽口水，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秦子娇要留下来过夜意味着什么。 难道他是要…… 好吧，这虽然不是最理想的地方，可除了高级酒店，最好的出夜地点当然是在家里了，毕竟又有安全感，又全是我喜欢的东西，好像也不错啊。哎，可是我没准备东西啊，这也太突然了，现在去买会不会显得太猴急了呀？可是不买，万一顺其自然发生了，那到时候该有多尴尬呀。啊，怎么办怎么办？ 罗瑞 啊，怎么了？ 你在想什么呢？ 哦，我想下次开个派对让瑶瑶来玩。 哦，你别再往嘴里塞蛋糕了，我们还没吃饭呢。 啊，对对对，那我去做饭，你想吃什么？ 随便，我们一起做吧。 好啊。 罗瑞两眼放光，和男朋友一起做甜蜜的晚餐，他的恋爱清单又完成一项了。罗瑞打算好好显摆一番自己的厨艺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真像自己说的那么贤惠。他打开冰箱一看，没什么让他特别满意的菜，他想出去买。亲子娇不让他去。 随便做点吧，外面太冷，别出去了。 可这些影响我发挥。 我们做点家常菜就行。 亲子娇摸了摸他的头，罗瑞立刻得到了鼓励。 嗯，好。哎，你等等啊。 罗瑞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跑进储藏室翻箱倒柜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自己要的东西。 这是什么？ 围裙。 罗瑞把手里的围裙抖了开。 是我去希腊玩的时候在一家手工艺品店买的，情侣款的。我当时看着这套围裙就想，以后有了男朋友一定要和他一起穿。 秦子娇看着上面的抽象画，觉得还能接受，就穿上了。罗瑞套上围裙，掏出手机和秦子娇拍了好几张照片，可惜这些照片不能发到网上，否则他多想炫耀啊。有时候憋得狠了，他就发一些秦子娇模糊的侧脸、手、锁骨、背影等等照片。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光明正大地发两人的合照，虽然他知道不太可能。秦子娇凑过去看了看照片。 照得不错，发给我。 罗瑞兴奋地猛点头。两人把冰箱里的食材整理了一下，利落地开始洗菜切菜，秦子娇在旁边帮忙。罗瑞全程都有些兴奋，一直不停地偷偷瞄秦子娇。秦子娇皱着眉关掉了水龙头，扭头看着他。 你想看我什么时候不能看了？你还想切到手吗？ 不会的。 秦子娇抱着他的肩膀把他移开了。 去洗菜，我来切。 罗瑞擦了擦手，猛地扑到秦子娇怀里，满脸窃喜。 我男朋友真好看，看不够。 你怎么总是？ 总是什么？ 秦子娇微蹙眉，表情有些不自在。 说不好。 总是这么可爱。 嗯。 罗瑞也不管秦子娇是真这么想，还是给他台阶，反正他很受用，乐乐呵呵地洗菜去了。两人把食材处理好，罗瑞开始炒菜，秦子娇就在旁边给他递调料，默默地看着他。他只要一回头，就能对上秦子娇专注的眼神，那份甜蜜和欣喜简直让人的心都要被融化。罗瑞做了三菜一汤，倒真是色香味俱全，连摆盘都非常讲究，水准一点都不输给饭店。罗瑞对着一桌子菜左拍右拍，又和秦子娇握着手来了一张。秦子娇淡笑着看着他，出奇的有耐心。罗瑞拍完之后给秦子娇加了一块香菇。 嗯，尝尝看。 哦，好吃。 再尝尝其他的。 秦子娇真的把每一道菜都尝了一遍。 都很好吃。 罗瑞露出灿烂的笑容。 我没骗你吧，我做饭可好吃了。 我知道你不会骗人。 你喜欢吃什么，我都会给你做，中餐、西餐，甜的、咸的、辣的，什么都行。 好。 罗瑞露出有些腼腆的笑容。 我喜欢一个人，就要拼命地对他好，所以，你想要什么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都会努力。 秦子娇的筷子顿住了，他低头吃了一口菜。 啊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好的。 你是不是害羞了？ 你想过以后吗？ 罗瑞愣了愣，笑容僵住了。 什么意思啊？ 我十九，你二十二，未来的路那么长，我们这么年轻，能一起走几年呢？何况我们都是男的。 罗瑞眨了眨眼睛，一瞬间食欲全无，他简直是有些慌张了起来。 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刚刚气氛那么好。 罗瑞甚至开始生气，秦子娇的情商到底是有多低，为什么要在这么完美的时刻扫彼此的兴？ 我只是不希望你对我付出太多。 哪有人谈恋爱的时候会说这种话的？ 我身边很多同学上了异地的大学就分手了，这个年纪的感情在我看来大多如此，你也应该理智一些。